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M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初十的晚上啊，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还是同样会给大家带来多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哎，没错，在此之前， 对，在分享之前，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视频的互动方式。您听好了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 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左下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去搜索活力酒吧，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对，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大年初十啊，这个又来给大家带来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这个周末呢，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些新上档的贺岁电影的一些主题曲了。 没错，在每年的春节哈，都会上很多好看的电影。大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方式，而且很多人都会在电影院当中去度过这样的节日。那除了好看的故事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也隐藏在这些电影当中。 对，其实说到这个电影的配乐，真的就是能够检验这部电影你能不能真正的去享受它，或者说它的整个一部电影的配乐呀、主题曲啊、推广曲啊，这些声音层面上的东西是会给这部电影增光添彩的。 其实也是考验这个电影这个制作人哈有没有用心的这样一个环节了。确实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是给您做一个本年度的贺岁电影音乐推荐。 对，那么接下来就来先听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贺岁电影《西游记女儿国之女儿国》。 来听。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西游记女儿国之女儿国》的主题曲啊。 嗯，没错呢，这个呢也是在今年的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的哈，是由郑宝瑞导演来指导的，并且呢、有很多的演员都在其中有着比较好的表现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刚刚的声音，通过这一首歌曲来回忆到这个电影当中的剧情。 嗯， 并且呢，这首歌也是由李荣浩和张靓颖一起来献声的哈。 嗯，对，这个作词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庞大啊。 嗯、 这个由仓央嘉措、杨洁、赵英俊联合作词， 嗯， 然后呢，许镜清、赵英俊作曲，然后张俊编曲，由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的这首叫做《女儿国》的歌曲。 嗯，没错，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婉转动听，而且它的曲调也非常的优美，再加上这两位哈，应该算是实力唱将了。 哎，没错。 嗯，一男一女相互去搭配，就给一种好像娓娓道来的这种婉约感，并且呢，你看李荣浩在其中就有点像这种比较有磁性的唐僧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独白， 对，这回变成比较有那种文艺范儿的唐僧了。 嗯，没错。那张靓颖呢，在其中相对承担的就是比较高亢一点的声线，并且诠释出了一个比较勇敢追爱的女王的形象，在其中应该就是电影当中丽颖的这样的角色哈。 嗯，对，没错。两位实力唱将啊，你看李荣浩加上张靓颖的组合呢，可以演示就是演绎出这种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啊，就表示当时《西游记女儿国》的那段故事。是啊，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嗯， 借由这段佳话呢，也可以演绎出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 没错，说到这《西游记》哈，应该是每一个假期必须都会提到的这样的题材， 尤其是86版的《西游记》。 哎，没错，非常的经典。那后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演绎，不管是电影啊，还是有这种新版的电视剧版本的关于《西游记》的内容，包括它的一些延展。 嗯、 那其实这首歌，包括它的这首歌的主题曲。也是保留在了86版的《西游记》原作当中， 女儿情 对、并且呢，在这个精髓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颠覆性的创作哈，在歌词当中还添加了仓央嘉措的这种情诗，包括呢还由赵英俊来担任了制作人，全程参与整个的过程。 嗯， 应该是结合了现代的一些特点，将这种经典进行了一个翻新。 嗯，对，没错啊。其实说到赵英俊呢，之前也来咱们台参加过节目， 嗯、 也对他做过专访，然后我就记得他那一头蓬松的头发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问题，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头发 是真的吗？ 对， 对，确实这样。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张俊的才华确实不得小视。 嗯， 你看之前的那个《万万没想到》的主题曲《大王叫我来巡山》。 嗯，大王叫我来巡山。 对，就基本上。 开始唱起来了。 对，基本上他所编词编曲的歌曲，都会变成比较洗脑的，就是那种巨制吧，算是。 嗯，没错，而且赵英俊的风格还带一点这种搞怪的这种特色哈。 嗯嗯、 但是在这里面，仿佛现在变得非常踏实了。这种去诠释爱情的这种风格，果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嗯、 有专业的这个乐评人也是说到哈，赵英俊呢将个人的才华融入其中，让副歌的这个歌词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做出了一首非常完美的曲。那男生的词呢，选取了也就是我们这个仓央嘉措大师的诗，并且呢是代表了唐僧。女生的词和曲呢，则是选取了原版《女儿情》的片段，实则表达女儿国的国王的心声。但是呢，英俊哥的曲呢，真的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听出来哈。李荣浩的第一句一唱出来，就是赵英俊的风格，仿佛是赵英俊自己来通过李荣浩的声音来表达。那并且呢，也是挺像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其中的一些影子，所以说毕竟是同样的创作人，可能在其中大家也可以找寻到一些元素， 会找到一些自己的风格。 嗯，没错。那男女两个人呢，将这种言情包括这种情愫，关于爱恋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娓娓道来，女生呢稍微带一点这种悲凉的感觉，那男生呢也是有一点压抑，但是呢却婉拒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剧情当中的一些表现。那两个人也 是将女王和唐僧的心绪缓缓地唱出来，细细品味呢，也是有一种代入感的，并且很多人都觉得张靓颖的声音让人感觉听到很心痛，想要去落泪。 嗯，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同样也是第一部电影啊，叫做《西游记女儿国》，它的主题曲呢就叫做《女儿国》，同样也是根据也是选取了当年86版《西游记女儿国》片段当中的插曲《女儿情》。真的，这首歌带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就是那种唐僧的戒律清规，然后还有那个女王的王权富贵，二者之间的形象对比，哇，真的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让人思考哈，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大家又是如何去选择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那么接下来推荐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电影《红海行动》的《军港之夜》，一起来听。 来听。 刚刚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翻唱啊，来源于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军港之夜》。 嗯， 《军港之夜》呢，这首歌应该是太久，不是年代虽然说有一点久远，但是这首歌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我觉得。 嗯，刚刚在放的时候，我跟大佐也在不知不觉的这个跟着唱， 就突然之间你会想起下一句歌词以及它的曲调， 嗯， 很奇怪这种感觉。 我们应该都是听自己的父母啊，然后或者是在一些电视这种地方去听到的， 嗯， 但它其实可能是最早应该是198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嗯，这次也是进行了一个翻唱。嗯，我们可以继续来说一下，那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电影《红海行动》，它呢也是在今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2月16号上映的。我相信很多的网友还有听众已经去影院去感受到它的风采和气势了。 嗯， 那它呢是由林超贤导演来指导，并且呢也是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就是海军的一些风貌，讲述的呢， 嗯， 也是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是不幸遭到了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呢也是掌握了一些核战原材料的恐怖分子首领在密谋不法行动，以及遭受到这种快速撤退等等一系列非常揪心的故事。 嗯，对，没错啊，这种国产的战争动作电影呢也是越来越，就是拍摄手法加上它的各种的特效呀，故事剧情啊，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嗯， 这部《红海行动》的电影真的是不错的，推荐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电影院看的话呢，一定要去欣赏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回过头来说这首《军港之夜》。 嗯， 《军港之夜》最早的原型呢是发行于1980年，是由马金星作词，刘诗昭作曲，由苏小明演唱的一首歌曲。 嗯，而且刚刚说到哈，这首歌呢以近似这种诗朗诵的优美的演唱方法，讲述了驻守在军港最可爱的海军战士们在海风吹拂的战舰上度过了一个一个辛劳的夜晚，同时呢也是为了致敬海军，这首歌时隔38年也再次被唱响。刚刚我们查到像彭妈妈呀还有一系列的歌手都曾经去演唱过。 嗯，对，没错啊。但是作为《军港之夜》就是刚刚各位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它是由宋玺演唱的。 嗯， 宋玺呢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他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曾经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嗯， 同样呢也是第25批护航编队中唯一的一名女性陆战队员。 嗯， 他在部队的时候呢就经常为战友唱歌，然后呢这次对自己海军的深厚感情也都融入在了这首歌声里面。 嗯， 他感言到，海军服役的那段经历令我毕生难忘，非常感谢红海行动让我在离开部队以后依然有机会为战友们唱歌。 嗯，但是大家可以猜一下他的年龄非常的小。嗯，他是94年出生的。 对，94年的海军陆战队女队员。 嗯，还是唯一的一名哈曾经实战过的这样的一名女队员，所以我们也是对他的经历包括对他的勇气表达一下我们的敬意了。 嗯，为宋玺点赞。嗯，为海军陆战队点赞。嗯，为中国海军点赞。 哎，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点赞。 哎，嗯，表达了我们的敬意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嗯，没错啊，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暂时先给各位介绍这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叫做《女儿国》。 嗯， 第二首歌曲呢，来源于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叫做《军港之夜》。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各位推荐这些贺岁档电影的主题曲。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东方，呼巴呼巴呼巴呼巴，树荫高东方，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好运慢慢走。 我的小鬼头总是捣蛋又温柔，打怪的路上我们一起走。 茫茫的笑容，神奇的梦，总有一天会变英雄。 当哥帮我来消灭他，呵护你请不发呀。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的家。 呼巴呼巴呼巴呼巴，东西南北中。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开心疯疯。 小鬼头总是捣蛋又温柔，打怪的路上我们一起走。 茫茫的笑容，神奇的梦，总有一天会变成 英雄。当哥帮我来消灭他，呵护你请不发呀。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 胡巴胡巴，叫这个名不打牌太作孽。 哇哦， 胡巴胡巴，这个名不打麻将太可惜了啊。 对呀、啊、叫这个名字啊太吉祥了，胡巴胡巴、嗯、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捉妖记二的主题曲，叫做胡巴胡巴。 而且呢这个电影之前就有这个捉妖记一哈，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这次呢也是同样的非常可爱的形象又来到我们的身边。 嗯，对，没错啊。先简单介绍一下捉妖记这部电影。捉妖记二呢取材于山海经，充满了奇幻神秘的东方色彩，每一只妖每一个这个场景都是精心设计充满巧思的，可以同很多的行业结合，同样的激发出新的灵感。相对于第一部呢是更多妖更好笑也更打动人，在全新的故事当中呢，这个天音带着小凤啊踏上了寻父之路，而重回永宁村的胡巴呢再度被妖王追杀。 嗯，没错，而且这里面呢还有很多非常富有创意非常可爱或者是说非常搞笑的部分啊，很多的元素都融入到了这个电影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领略到了。 嗯，对，没错啊，这个歌曲本身呢也是非常好玩的，最开始那两个小孩的对话，麻将是谁啊，为什么要打他， 对呀，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寒假在这样的一个 过年的氛围当中， 对对对，然后全家人一起去看，老人小孩一起哈、啊、顺带再搓一把麻将、 哎、对对对对，没错啊、这个大吉大利，胡巴胡巴、啊、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捉妖记二的主题曲胡巴胡巴。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来源于一部喜剧电影啊，叫做唐人街探案二之 Happy 扭腰 扭腰扭腰，来听啦， 自己人不要开嗓，一起来听 来听。 空间没 Happy 扭腰啊、嗯、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源于电影《唐人街探案二》。 嗯，也是非常欢快的这样的节奏哈。那这个电影呢，是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片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并且呢，也是陈思诚导演来指导，王宝强、刘昊然领衔来主演，并且有很多很多的明星也是参与到了电影的制作当中哈。 比如说肖央啊、嗯、王迅啊等等。等这个演员呢，也是为这部悬疑动作喜剧冒险系列电影助阵， 好多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说到这个电影啊，肯定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个喜剧电影，它也承接了上一部《唐人街探案一》的这种喜剧的风格。 嗯， 说回音乐本身啊，上一部那个《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就很好玩， 嗯， 这一部直接把这个名字取成。成了叫做 Happy 扭腰啊、 嗯、 这个讲述的故事就是因为在纽约发生的事儿嘛，然后这个取名就叫 Happy 扭腰了。 嗯，没错，而且刚刚在听歌的时候还问大佐哈，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歌手，也就是这个南 征 北 战 哈，那他们其实日常的歌好像没有这么 happy， 没有这么快乐、嗯、这么灵动的，所以这次应该也算给他们破了一个戒哈，就是有一些新的尝试，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快乐。 哎，没错啊，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唐人街探案二》的主题曲 Happy 扭腰，演唱者是南征北战。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啊，下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叫做没离开过、嗯、来源于电影《南极之恋》， 来听。 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源于电影《南极之恋》的主题曲，叫做《没离开过》啊，这是由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 嗯，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熟悉了哈，之前呢，林志炫也是曾经多次演绎过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嗯，对，先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吧啊，这个《南极之恋》是改编自自导自演的吴有音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对本该绝缘的男女在一次意外的事故后被迫滞留南极的故事，然后这两个人呢就产生了情愫。刚刚呢也可以从这个没离开过这段歌声里边听到两个人之间那种感情的纠葛，或者是说从无到有，从有再到那种纠缠之间的感觉吧。 嗯，很多人看完了之后都难以去掩饰内心的感动哈，很多人都在说自己真的是看哭了，还有说爱你如生命，就在南极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是考验了男女之间的真情。 哎，没错啊，由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没离开过。跟之前林志炫的那个原版来比的话，二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林志炫的那个版本呢，会给人一种更有力量的感觉，而张韶涵这个版本呢，就会显得更空灵，那种发自内心的呐喊会多一点。 没错哈，二者之间有不同，各自呢，我相信每个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也可以从中听出自己对于感情的一些理解。 没错，这首歌曲来源于《南极之恋》的主题曲，叫做《没离开过》。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源于电影《马戏之王》。 这里面的歌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是选取了一首哈，大家可以听一听，感受一下， 一起来听。This is me.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今天我们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马戏之王的主题曲，叫做 This is me。 This is me。 那这部电影呢，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哈，我们给大家放送的只是其中的一首。它呢其实也是取材自真人真事，它呢也是由好莱坞全能巨星休·杰克曼在片中来饰演的。他所饰演的角色呢就是马戏团的鼻祖传奇人物 P.T. 巴纳姆。那故事也是讲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巴纳姆依靠自己无穷的想象力还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从经营博物馆到一手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事。那巴纳姆的奇思妙想最开始并不被大家所认可和看好，几乎没有人花钱来欣赏他的家人呢，还有他的好友哈，都帮他度过了一次次的绝境。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与合作伙伴的分歧之后呢，坚持梦想的他终于成为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最为知名的造梦大师的故事。 哎，没错啊，这部电影呢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电影。而它的这个歌曲本身呢，当然这个要配上这种励志的题材，当然也是要需要那种满满的正能量的歌曲。在电影里边是有一段狼叔自己亲自演唱的这个片段的。但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放送的呢就是一个纯女生的版本，听起来虽然说没有狼叔那种亲身经历的感觉，但是它更像是那种欧美流行音乐的风尚的一个缩影吧。 没错哈，在这里面其实它有点像之前的 La La Land，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音乐剧题材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音乐包括音乐应该是引领或者是串联了整个剧情的发展。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电影也是有着很好的这种鉴赏力的哈。 哎，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共有 六首歌 啊，这个六部电影外加六首歌都是这个新年贺岁档的上档影片，其中呢他们的主题曲包括插曲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如果各位喜欢电影的话呢，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这个歌曲呢我们也给各位推荐了，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稍后请各位继续欣赏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 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 you